途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毛衣，心更加冻结成冰。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今是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独阴山。 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

谎言转眼欺骗，何时暗藏深渊？停下脚步，下雨的街，红是鲜血，绿是枯竭。黄灯彻夜，山我不变，游戏无法破解。

Yeah.

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

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 Screen falling off the door, door hanging off the hinges. My feet are still sore, my back's on the fringes. We tore up the walls, we slept on couches. We lifted this house, we lifted this house. Fire crackers in the east, my car parks out. Your hands on my cheeks, your shoulder in my mouth. I was up against the wall, on the west mezzanine. We rattle this town, we rattle this scene. Oh, and the sun. But do you know this house is fine?